叶修和关荣飞两人关在了后勤技术部，其他人虽然没有去围观，但是也都很好奇这个实验到底会是什么结果。所以虽然百鬼夜行彻底结束了，大家却还都在训练室里没有撤。胡乱猜了猜那边要搞什么名堂去毫无头绪后，众人很快还是聊起了今天发生的事儿。看他那折腾劲儿，我还以为他想把方瑞弄到咱这边呢。 搞半天，他想打海无量的主意啊！陈果感慨，顺带当然有一些鄙视叶修声东击西的猥琐。海无量，气功师。 魏晨突然一怔，下意识的就往苏慕城那儿看了一眼。苏慕城听到陈果说起这个，果然也抬起了头，若有所思的模样。 是啊，他怎么说的？说目前的强队都不会对海无量有益。 所以比较容易竞争， 只是这种原因吗？不然呢？嘿，你以前不是家世粉吗？啊？ 叶秋粉？陈果答得比较含糊。现在和叶修当然熟了，还承认这一点的话，那不是给那家伙长脸？陈果着实不想助长叶修的气焰啊。 但是他也没办法否定这个真实存在过的事儿。那你竟然不知道，家世三连冠的时候，站在他身边的搭档是谁吗？ 啊？ 这问题让陈果好一番思索。其实他开始玩荣耀时，家世的辉煌就已经结束，而他第一时间喜欢上的选手也不是叶修，而是苏慕城。 对叶修还有家世的支持，那都是在喜欢苏慕城之后的事儿。当然，作为一个家世粉，不可能对家世三连冠的辉煌一点都不关注。此时听魏晨这样刻意的点起，陈果也是猛然间想了起来。家世三连冠时期，家世战队还没有苏慕城，没有沐雨成风，没有枪炮师这一职业。 但是，一叶知秋也绝不是在孤身奋战。那个时期，他的身边当然也有一般可靠的队友，而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叫吴雪峰，而这个人的职业正是气功师，角色气冲云水。这一切跳入了陈果的脑海。一叶知秋。 气冲云水称霸联盟3年的组合，枪炮师，那都是后来的事了。最初站在斗神旁边的角色就是气功师。吴雪峰在家世三连冠后隐退，作为后来加入的粉丝，陈果也只是听到过这个名字而已。但是仅仅是听过的这些，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。 叶修要弄来气功师的用意，陈果觉得自己已经感受到了。难道吴雪峰要复出了？陈果激动，横扫联盟3年的组合，如果能够重塑，那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儿。不过陈果倒是忘了，此时叶修手中的角色早已经不是战斗法师一叶知秋了。 他，不大可能吧？ 为琛作为初生代选手，显然是认识吴雪峰的。 为什么？他退役后不久，好像就到国外定居了，再没有听说过有关他的消息。 也许叶修又联系到他了呢。 那你也不要太兴奋，那家伙比我还老点呢，不然何至于要退休啊？不过他很幸运，身边有一个叶修，他下滑的状态。 全被叶修不断的进步给填补了。妈的，老夫当时如果在家世，没准儿也混到三个总冠军了。 魏琛的话中带着些许羡慕，些许嫉妒，些许愤愤不平。陈果怔了怔后，先没有多说什么，而是在电脑前输入了吴雪峰的名字。有关这个家世的前选手，陈果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相当的少。 对于那个三冠王的家世，人们更多称颂的都只是叶修和他的一叶知秋， 而陈国一直也和大家一样，只是关注斗神了。有关吴雪峰的信息，网络上流传下来的似乎并不太多，毕竟那个时期正是联盟的起步阶段，还没有现在铺天盖地的影响力。荣耀职业圈还只是一个小圈子，不过荣耀联盟发展极其迅猛，从一年多过一年的信息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第三赛季，荣耀再度蝉联，建立王朝伟业，有关的评论就超多的。但关于吴雪峰，陈国看到最多的却不是对英雄的礼赞，更多人在谈论的都是他的运气，可以成为叶修帮手的运气。 如果我在家时，没准儿也混到三个总冠军了。 陈果发现，魏琛刚刚说的这话在当年就已经很有市场，甚至连一个普通玩家都敢用这个句式。这固然是对叶修实力的极大恭维，但对于吴雪峰还有家世的其他选手而言，却有些太不尊重。奈何陈果找了很久，愣是没找到一点正面的评论。 不是这样的。 这时苏慕成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陈果回头看到苏慕成正在看着他这一屏幕的历史信息。 吴雪峰是很出色的选手，如果没有他，家世拿不到三个总冠军。 苏慕成说。 这是他说的？ 陈果问。苏慕成点头。 那他还会回来吗？ 陈国指着屏幕上到处都是吴雪峰的名字问。 不知道。 苏慕成摇了摇头。大家都不知道，而和吴雪峰有过直接接触的除了叶修，那自然就要数魏琛了。 那个家伙呀， 被问到的魏琛一脸沧桑地回忆起了过去。 那是一个真正靠脑子而不是靠手去打比赛的家伙，这或许就是他明明年纪比我还大，但状态却比我保持得要好的原因吧。 魏琛开始认真点评。如果我在家世一说，显然就是他的习惯性吐槽，他并不是真的看不起吴雪峰的个人贡献。 用脑子比赛？ 经验、意识、准确的判断、精准的操作。 那为什么后来退役了？ 拜托，他也就是状态比我保持的好一些罢了，但毕竟年龄摆在那儿，能打完那三年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 说着魏琛又趴到了电脑前。 这网上应该有一些他的比赛资料吧。 很久以前的比赛录像依然留存的确实不多，不过好在家世有冠军光环，他们的经典赛事总是更容易被人记忆。魏琛真的很快找到了一个，陈果一看居然还是一个他看过的，但是看这视频的标题就知大家留存他要记住的完全不是吴雪峰。叶修，一叶知秋，那时候的家世留下来的仿佛就只有这两个名字似的。而陈果当时也是为了一睹斗神的风采，至于斗神的队友有什么精妙的表现吗？陈果毫无印象。视频很快开始，质量并不是太好，不过陈果还是一眼就找到了一叶知秋。但是吴雪峰的气冲云水呢？ 似乎现在没在视角里。 魏琛也遗憾地说了一句。很快视频里两队接火，家世这一场的对手是昔日巅峰的黄蜂战队，扫地焚香。陈果很快找到了又一神级角色，手中战镰发出妖艳的火光，魂玉使出，一个刁钻的弧线飞入家世阵中。开战。陈国看到的是一叶知秋和扫地焚香两个神级角色的巅峰对决，迅速入神，直到魏琛突然指着屏幕喊道： 哎，出现了，在这儿。 啊， 陈国如梦初醒，才想到自己是要看什么的。气冲云水的身影出现在了屏幕上，正在不停地移动着，身形时不时的还会从视角里消失一下。由于视频完全是冲着叶修和一叶知秋来的，所以根本没有任何镜头上的跟进。 真猥琐呀。 魏琛却在此时评价了一下气冲云水的走位。 他也是猥琐流吗？ 算不上，他只是总在使用最适合状况的打法。 屏幕上依旧是一叶知秋和扫地焚香的打斗，但是扫地焚香的身形突然间横飞了出去，飞出了视角。镜头在这一刻转了，于是陈果看到是气冲云水用了一个捉云手，突然把和一叶知秋激战正酣的扫地焚香给拉走了。 擦，猪一样的队友啊！ 这时屏幕上突然划过弹幕， 他成功打断了叶知秋的攻击节奏，霸气， 脑子进水了。 第四句没看到，魏晨已经关了弹幕。 一群白痴，切！刚才如果不是气冲云水把扫地焚香拖走，吃亏的就是叶知秋了，看到了吧？ 陈果顿时脸红了，因为他完全没有看到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的心思竟然和这些弹幕的言论极其相似。他也觉得气冲云水这突然的捉云手破坏了一叶知秋的攻击节奏。你要配合，你就直接攻击呀，干嘛把扫地焚香拉出一叶知秋的攻击范围呢？ 所以你看，他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及时出现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帮手啊。 魏琛还在继续点评着。 打海无量的主意，我想不会是吴雪峰还会回来，他应该是想再找一个类似的帮手吧。 哦，那会是谁呢？ 陈果说道。叶修总不至于对人选一点看法都没有吧？这正想着呢，忽然就听那边后勤技术部的房间爆发出两个人的呐喊。 操操！ 无论叶修和关荣飞都绝不是会轻易情绪失控的人。这是发生的什么？众人连忙起身围了过去。技术部的房间里，叶修和关荣飞两个人望着电脑屏幕，各种无语。屏幕中居莫笑手中的千机伞在一次又一次地变换着形态，但是属性最下行的那一排字却一直没有改变过。装备等级需求减4。